第141章 Plan B。 监控考场的动态大屏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，每一位监考官每一双眼睛都有意无意地盯着他。突然大屏幕闪晃了一下，就像电视信号不稳定似的，花屏转瞬即逝，很多人甚至没有看见。021扶了一下墨镜，对身边的高奇和赵家童咕哝：“ 我眼皮跳得厉害。”“ 怕什么？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看我就不担心。” 高奇语气轻松，泰然自若地伸手去拿酒，刚抓住杯子就被赵家童按住了。“ 你端我的水干什么？” 墨镜都挡不住021的白眼。高奇耍帅不成，惨遭打脸，索性抱了抱胳膊：“ 反正求他们尽量低调一点吧。” 154给这个房间开了屏蔽，他们说话暂时不用有顾忌，万一出了意外也方便照应和处理。赵家童安抚他：“ 那两位就算了，但这次有154参与在里面，他谨慎古板多了，应该会压着 A 和001一点，总不会太出格呢，放心吧。” 与此同时，考生云集的布兰登小镇也出现了异动。最后一个镜像人变成皮囊飘落在地时，整个小镇突然晃动了一下。 地震！ 迪离条件反射似的蹲下咕哝道：“ 这地方还会有地震啊？ 场景模拟这么真实，还是因为我们快考结束了？” 其他人也纷纷猫腰，他们站在楼顶，晃动感比地面强烈一些，一时间很难判断这个异动严不严重。迪离摸索着溜到天台边，抓着栏杆往楼下看，旁边的转紧紧攥着他的后脖梗，生怕他被晃得翻出去。“ 你在看什么？”“ 秦哥他们，我看看他们在哪儿，刚刚还在楼下，问他们一会儿打算怎么……” 哎， 话没说完，迪离就看到了游惑几人的身影，就在街拐角。笼罩着小镇的灰雾还没散，他们的轮廓朦胧不清，刚刚那个瞬间甚至还消失了，就像被雾吞了似的，不过下一秒又出现了。迪离晃了晃脑袋，以为自己眼花，他冲着那边拐角喊道：“ 哥！” 那几个人转头看过来：“ 好像地震了，你们找个空旷地方。” 余文抬了一下手招呼道：“ 不是地震，我们要回避一下，一会儿你们应该就能结束考试了。”啊， 迪离懵了，他看见秦鸠对余文说了一句话，余文转头就冲他喊：“ 啊，对了，秦哥说了考场可能会有点不稳定，你们最好从楼上下来，或者找一个掩体，总之你别担心吧，等稳定了你们就能出去了。” 迪离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意识到这群人可能又打算做点什么来确保大多数人的安危，他有点担心。“ 你们要干嘛？”“放心。” 余文远远冲迪离喊：“ 好好活下去，回头出了系统有机会找你打篮球。” 灰蒙蒙的雾气漫上来，又一次吞没了他们，紧接着整个布兰登镇又开始格格摇晃。迪离顾不上多想，扭头招呼所有人：“ 趴下，不是地震，趴一会儿，很快就好了。” 对这群考生而言，只是外界环境不稳，对游惑他们来说就没有那么轻松了。 湿漉漉的雾突然涌动起来，像寒冬腊月最凌厉的风，往来不息。游惑偏开头，用手肘掩住脸：“ 我感觉有100个人挥着鞭子抽我的脸。” 余文弯腰护着脑袋，喊的是声嘶力竭，可刚话出口就被风吹散，落在游惑的耳朵里面就像隔了800米，遥远又模糊。游惑感觉有两股力道在拉扯他，一个往左边拽，一个往右，两边 都瞒得像牛。这一刻他总算是明白了154的风险预警，切换考场真不是人干的事儿。唯一可以庆幸的是，痛苦应该只有一瞬间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尤霍忍着不适抬眼看过去， 雾气淡了几分，隐约可以看到熟悉的街道正在消失，房屋变矮，就像有人把一幅城市画像揉成一团，每个线条都在扭曲，色块相融。尤霍知道他们正在从考场抽离，一只脚已经站在了附加题里。就在这关键一刻，所有变化突然停止，接着新旧考场的拉扯突然变得更为猛烈。余文脏话直飙，试图减轻这种痛苦。 说好的几秒钟的，我去，这得有100来年了吧，我感觉我要裂了，我真的要裂开了。 杨叔和老余的伤口重新崩开，血味在众人鼻端散开。楚月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 情况不太对。 话音刚落，原本已经消失的布兰登镇重新回来了，但状态更加诡异。他们仿佛陷入了某个紊乱的磁场，房屋时有时无，街道一会儿出现在左边，一会儿闪到右边，路灯滋滋作响，人声忽远忽近。突然街道广播的指示灯亮了一下，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 能听见吗？ 尤霍肌肉一绷，下意识以为系统又来了。 老大，哎，能听见应一声，我不能占用太久。 秦鸠抬头，一五四， 是我。长话短说，切换出问题了。 什么问题？ 检测到了一些异况，感觉像其他程序，不知道是不是老大跟楚老板的监控官警报器。因为有两个异常点，时间紧，我来不及细查了。切换考场本来就很容易出问题，有一丁点闪失都不行，两个其他程序存在，对切换造成了干扰，现在很危险。 那先终止。 终止不了。 能排除吗？ 怎么排？把你跟楚老板拆了。 你直接说能怎么办吧。 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你们一起打包除名，直接扔出系统。但是 这叫什么办法？ 不然看着你们被撕开，不剩多少时间了，失败的切换拖久了也会引起整个考场的紊乱，那样更可怕。 话音刚落，尤霍就领会到了什么叫整个考场的紊乱。闪晃的街道上，那些堆积在地的镜像人突然膨胀，就像复活了似的，下一秒又重新爆开，轻飘飘地滑落回去。腥热的血四处飞溅，在考场和浓雾中流淌泼洒。尤霍感到手背一热，他低头看过去，不知哪个镜像人倒在脚边，血淋了他小半边身体，袖子、手背、腰间嫣红一片。也许是冲鼻的血腥味太醒脑，尤霍突然抬头说： 你刚刚说什么？拖久了会导致考场紊乱。 对， 一五四被坑怕了，说完又立刻问： 你要干什么？ 紊乱算 bug 吗？ 当然。 那就行了。 什么？怎么就行了？ 既然 bug 了，名正言顺应该清扫一下。你能不能直接把考场连到双子楼啊？我们从那边走。 我 从语气来看，一五四可能想爆个粗，鉴于情况特殊，时间紧急，一五四又把粗咽了回去。广播连通的沙沙声戛然而止，小绿灯熄了。922冲进房间的时候，021他们出了一身冷汗，该来的还是要来。 怎么样？922把门砰的关上，对高奇他们说：切换没成功。 众人脸色煞白，那不就凉了吗？ 没，考官 A 出了个主意，现在换 Plan B。 说。 922 指着021说： 聚集所有监考官。 又指着赵家彤说： 检查所有手机网络，全部切换成线路一。 最后指着高奇说， 做点热身活动。 干嘛？ 我们要回监考区了，不是切换不成功吗？考试结束不了，我们怎么回监考区？所以不是正常的回。 九二二说起来还有点恍惚， 你知道 A 和我们老大之前被处罚吗？就是从那栋楼下去，进入某个紊乱的考场做清扫，现在相当于反着来，我们要从那里爬上去。 高奇他们一脸懵， 哪几个人？ 零二一问。 不是几个，是整个，整个考场都紊乱了，一五四得把1000多个考生连同咱们这帮监考官一起拖过去。 零二一瞬间无语，说好的一五四谨慎小心不招摇呢？ 5分钟后，监考区双子大楼，负责看守处罚通道的老人忽然接到了一个异常通知，说4楼控制室出现了数据卡顿的小毛病，他得去看一眼。老人寻思着一时半会儿不会有考生被送过来，便起身顺着电梯下了楼。偌大的房间顿时空无一人，信息核验台屏幕暗着，处于待机状态。西沉的太阳在天边铺开了一片金红，给落地窗镀了一层干净的光膜。突然核验台屏幕亮了一下，自动闪出了4个字，核验通过。落地窗上白光一闪，玻璃瞬间消失，傍晚的风直灌进屋，裹着大片不知从何而来的雾。氤氲雾气中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翻了上来，他站在高楼的窗沿，居然毫无惧意，甚至还弯腰向窗外伸出了手。下一刻，另一个人握住了他的手，也翻了上来，动作利落又漂亮。接着是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他们在烈烈风声中站直身体，衣服沾染了大片鲜红，带着一身浓重的血味，落拓不羁。这个临时制定的 Plan B 有一个别名，全员弃考，直抵老巢。